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14年，演播孙杨。 终于，在60年代中期，我成功地说服了这两位老先生见上一面。那是在我们研究所的两位同事多次徒劳无功的努力之后。可能是我这个年轻的女人运气好，另外我作为瑞士人具有一贯保持中立的特殊优势。我在信中就事论事地概述了我们的研究项目，可能听上去即使不是腼腆的请求，也是温柔的探寻。几天之内，两封答应见面的信几乎同时到达。我对同事们讲了这两个值得纪念的，同时显得有些老化古板的老人允诺见面的事。我在仙鹤旅馆预定了安静的房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烤肉餐厅的长廊里，面向利马河，对面是市政厅和猎犬咖啡屋。雷马克先生是从洛加诺过来的，当时67岁。他显然是一位讲究吃喝玩乐的人，我觉得他要比精神矍铄的荣格尔显得衰老。后者虽然刚过70，但举手投足就像是运动员。荣格尔住在福腾堡地区，在徒步穿过福格森之后，先到了曾经浴血奋战过的哈特曼卫勒考普夫，然后又经过巴塞尔。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开始得很不顺利。我的这两位时代的见证人先生十分内行地谈起了瑞士的葡萄酒。雷马克赞赏提奇诺的几个品种，荣格尔呢则优先选择瑞士法语区的多乐红葡萄酒。两个人显然都在努力向我表现他们保持良好的魅力。他们用瑞士德语方言与我调侃的尝试显得滑稽可笑，而且也有些令人讨厌。后来我引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常唱的一首歌《弗兰德的死亡舞蹈》里的开头几句。死亡跨着一匹黑色的骏马，头戴一顶不透明的帽子。歌词的作者无人知晓。这时雷马克先哼了起来，很快荣格尔也跟着哼唱起这支十分伤感的曲子。两个人都还记得每段结束的歌词：弗兰德面临危险，死亡驰骋在弗兰德。然后他们望着大教堂的方向， 教堂的尖塔高高的耸立在轮船码头街那些房子的上空。在这种几次被轻声咳嗽打断的沉思之后，雷马克说道，14年秋天，朗格马克的传奇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他还在奥斯纳布吕克上学，自愿军团在比克斯硕特和伊佩恩遭到惨重损失。根据那个传奇，他们是嘴里高唱着德国歌曲来回答英国人的机枪射击的。也许正是因此，并且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有的高级文理中学整班整班的自愿报名参军，每两个人中有一个未被批准。那些活下来的人像他一样，如今也都完全堕落了。不过他当年没有资格进高级文理中学，无论如何，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活着的死人。荣格尔先生优雅地微笑着考虑了一下他的作家同行的学校经历，显然只是十科中学。然后虽然把朗格马克狂热称为是爱国的胡闹，但是他也承认，在战争开始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自己已经被一种巨大的冒险欲望所吸引，感兴趣的是不同寻常的东西，即使是在法国的外籍军团服役。他说，当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我们感到就像是融合成了一个巨大的躯体，即使是当战争露出它的可怕的魔爪，打仗作为内心的体验，直到我担任突击队长的最后几天，仍然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请您也平心静气地承认，尊敬的雷马克，即使是在《西线无战事》这部您的出色的处女作里，您也不无内心激动地叙述了战友们的那种一直坚持到死亡的力量。雷马克说，这本书陈列的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汇集了这些做出无畏牺牲的一代人在前线的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的资料来源。这两位老先生并没有就此开始争论，但是他们都格外重视在战争这个问题上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格外重视保持一种完全对立的风格，甚至就像是出自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假如这一位仍然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不可救药的和平主义者，那么另一位则要求别人把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看待。 没这么回事儿，雷马克大声说道，您在《钢铁的暴风雨》一书中就像一个寻求冒险的淘气鬼，一直待到最后一次鲁登道夫进攻，您轻率地召集起来一支突击队，完全是为了消遣，很快去抓上一两个俘虏，要是可能再去弄上一瓶白兰地。 然而他也承认，荣格尔这位同行在他的日记里对战壕战和阵地战所做的描述，尤其是对消耗大量物资的大会战的性质，在某些地方还是实事求是的。在我们第一次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位先生已经喝光了两瓶红葡萄酒。荣格尔再次谈起弗兰德，当我们2年半之后在朗格马克前线构筑工事的时候，我们挖到了14年的一些枪支、皮带和弹壳，甚至还有尖顶头盔。当时整团整团的自愿军就是带着这种头盔开赴前线的。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翻译蔡红军。 1915年，演播孙杨。 我们下一次的谈话是在奥德翁进行的，就是那家令人敬仰的老字号咖啡馆。列宁曾经在这里一边阅读《新苏黎世报》和其他报刊，一边秘密计划革命，直到他在德意志帝国的护送之下返回俄罗斯。我们则恰恰相反，不是在预卜未来，而是在回顾过去。我的这两位先生坚持要以香槟酒早餐作为我们谈话的开始，我被允许喝橙汁。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当年曾经引起激烈争论的两本书像是物证似的被摆在法式面包卷和奶酪拼盘之间。当然，西线无战事要比钢铁的暴风雨印数更多，流传更广。没错，雷马克说，确实是畅销书。不过我的这本书在1933年被公开焚烧之后，整整12年在德国的图书市场不得不暂停销售，其中一本也是如此。而您的《战争的颂歌》则显然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供货。荣格尔沉默不语，直到我试图将弗兰德和香槟地区白垩制土地上的阵地战引入谈话，并且把作战区域的部分地图放在这会儿已经收拾干净的早餐桌上时，当年在索莫河畔曾经立即就投入进攻和反攻的荣格尔才把一个很不容易摆脱的关键词提出来进行讨论。这种低劣的尖顶头盔，尊敬的雷马克，您当年已经不必戴了。在我们前线阵地，他已经从15年6月起被钢盔替换了。这是一批试验钢盔，一个姓施威尔德的炮兵上尉，在与几乎同时开始使用钢盔的法国人的竞赛中，经过多次设计失败，终于研制成功。因为克鲁伯没有能力生产合适的铬钢合金，所以其他几家公司得到了这项订货，其中有塔勒钢铁厂。从2016年2月开始，这种钢盔在所有的前线阵地开始投入使用，凡尔登和索莫河地区的部队优先使用，东部前线等待的时间最长。您一点儿也不知道，尊敬的雷马克，就是因为这种毫无用处的皮帽子，我们不得不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尤其是阵地战。由于皮革匮乏，许多都是用毛毡压紧替代的，每一次瞄准的射击就要减少一个人，每一个弹片都会把它击穿。接着他面对着我说，你们的那种如今民兵仍在使用的瑞士钢盔，尽管形状稍有变化，也是按照我们的钢盔仿造的，甚至就连两边为了透气而钻通的立栓也都一模一样。我反唇相讥，幸亏我们的钢盔不必在那些您以如此丰富的词汇大加赞美的消耗大量物资的战役中经受考验。他对此倒听之任之，继续把更多的细节投向保持沉默的雷马克，从防锈到军灰色的无光泽工艺，再从向外伸出的护颈部分到马鬃软垫的内衬或者缝在一起的毛毡。接下来他抱怨在阵地战中视线受到了影响，因为额头前面突出的部分一直可以保护到鼻尖。您是知道的，在执行突击行动时，我尤其讨厌这种分量很重的钢盔，我更喜欢那顶用了很久的少尉军帽，里面的衬里还是丝绸的。我承认这么说是有些浪漫轻率。他突然又想起了一些，他是这么说的， 有趣儿的事情。顺便说一句，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顶形状完全不同、非常平坦的英国兵的头盔作为纪念品，当然上面是弹洞累累。 在休息了较长时间后，两位先生已经喝过了不加奶的咖啡，喝起了李子酒。这时雷马克说道， M16 型钢盔后来是 M17 型，对于由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新兵组成的增援部队显得太大，总是要滑掉下来，在那些娃娃脸上就刚好还能看见一张恐惧不安的嘴和一个颤颤发抖的下巴，滑稽同时又可怜。步兵火器甚至就连较小的流线弹也可以将钢盔击穿，这些我大概就不用对您讲了吧。 他又要了一轮李子酒，荣格尔也跟着一起喝。为我这个小女孩，她则要了第二杯新压榨出来的橙汁。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事迹》。 1916年，演播孙杨。 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散步之后，沿着利马河码头街，经过海尔姆之家，又顺着苏黎世湖的湖滨林荫道，由我给两位先生规定的休息看来是得到了遵守。我们应雷马克先生的邀请，由于他的几部小说被拍成了电影，显然他也成了一位富有的作家，去王冠大厅吃晚饭。这是一家具有艺术家氛围的实惠的中档饭店，真正的印象派画家，还有马蒂斯、布拉克甚至毕加索的画也作为产业挂在四周的墙上。我们先吃桂鱼，然后吃切成小块的小牛肉加煎土豆片儿。两位先生最后喝了意大利浓咖啡和法国阿马纳克白兰地，我则对自己期望过高，点了一份过于腻人的法式巧克力甜点，用小勺咬着吃了好半天。餐桌收拾完之后，我的提问主要集中在西部前线的阵地战。两位先生用不着翻看他们写的书寻求帮助，就能够叙述那场持续数日的，有时甚至是自己一方战壕也受到破坏的相互炮击。关于由立姿射击防卫墙、卧姿射击防卫墙和背后防卫墙组成的分级式战壕体系，坑道的两端用土盖着的掩体呈阶梯形深深地进入土层的坑道，地下的交通壕几乎推进到敌军前沿阵地的监听和窥视坑道，纵横交错的带刺儿的铁丝网，甚至对于那些被震垮、被埋没的战壕和掩体，他们也都给予了详细的答复。他们的亲身体验似乎丝毫也没有受到磨损，尽管雷马克有节制地说自己仅仅参加过构筑工事。我没有参加过战壕作战，但是我看见了最后剩下来的东西。然而无论是构筑工事、运送食物，还是夜间铺设铁丝网，每一个细节都随时呼之欲出，他们记得非常准确，两个人只是偶尔才会迷失在一些细节琐事之中。比如荣格尔依赖学生时代在外语课上学来的东西，曾经在坑道的最前端与相距不到30步远的英国兵或者法国兵闲谈聊天。在他们叙述的两次进攻和反攻之间，我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又谈起了英制的球形地雷及其威力，还有所谓的响声炮弹、平视地雷、流线弹、未爆炸的哑弹、 装有撞击引信、燃烧引信和延缓引信的重磅榴弹，模仿了各种口径的枪炮近距离射击的声音。两位先生擅长模仿这种令人感到恐怖的交响乐中的单个声部，他们称之为火焰的门栓，这一定是地狱。荣格尔先生说，然而在我们大家的心里都活跃着一种因素，它突出了战争的野蛮性，而且使之具有一种精神的美，面对危险感到真正的欢乐，骑士般的渴望经历一场战争。是啊，我可以说在这些年里，这种持久作战的火焰融化铸造出一种越来越纯洁、越来越勇敢的武士精神。雷马克先生当面嘲笑坐在他对面的这个人，您说些什么呀，荣格尔？您说话的样子就像是一个贵族骑士，那些穿着过大的皮靴的前线侏儒，内心麻木，完全变成了凶残的野兽。可以说，他们几乎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是，死亡的恐惧始终存在。他们能够做什么呢？玩扑克，骂娘，想象岔开双腿躺着的女人，打仗，也就是说按照命令去杀人，有时也谈论一些专业知识，关于野战铁锹与刺刀相比的优点，因为使用铁锹不仅可以捅对方的下巴，而且能够用足气力左劈右砍，从侧面击中脖子和肩膀，这样很容易就可以达到胸部，而刺刀则常常会被夹在肋骨之间，必须朝肚子踢上一脚才能拔出来。王冠大厅那些缄默拘谨的服务员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近我们这张简直是在大吵大嚷的桌子，荣格尔只好自己再倒满酒杯，他为我们的工作谈话，这是荣格尔的说法，挑选了一瓶酒精含量较低的红酒，他非常缓慢地喝了一口，说道，您说的对，亲爱的雷马克，尽管如此，我还是这种观点，每当我看见我的士兵们一个个像石头似的动也不动地待在战壕里，手持步枪，伤好了刺刀，在照明弹的亮光照耀下，钢盔紧贴着钢盔，刀刃紧靠着刀刃，闪闪发光，我就充满了一种刀枪不入的感觉。真的，我们可以被压成粉末，但是我们是不可战胜的。经过了一段无法消除的沉默之后，雷马克先生似乎想要说话，但是却欲言又止。两个人都端起了酒杯，谁也没有看对方，却几乎同时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雷马克始终在揉搓着他的那块骑士手绢，荣格尔偶尔也看我一眼，就像是看一只在他的收藏中显然缺少的珍奇甲壳虫。我一直还在相当勇敢地对付那份实在腻人的法式巧克力甜点。后来，两位先生比较冷静，而且饶有兴趣地谈起前线侏儒的粗话，讲的全是茅房新闻。对我这个瑞士小姐来说，实在过于粗俗。瑞士小姐是雷马克的戏称，他们按照骑士的方式表示了歉意，最后他们相互赞扬了对方的生动形象的前线报道。荣格尔说，除了我们俩还有谁呢？法国充其量还有那个疯癫癫的切林。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流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100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17年，演播孙杨。 早饭后，我们又立刻开始继续谈话。这一次的早餐没有那么丰盛，没有香槟酒。两位先生一致同意吃由我推荐的比尔歇牛奶浸麦片儿。在谈话过程中，他们俩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了毒气战，就好像我是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小女孩，不能把我吓着了似的。诸如释放氯气，有目的的使用蓝十字毒气、绿十字毒气和黄十字毒气，有一些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也有一些是别人的体验。雷马克提到我们谈话时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并且认为在那里使用凝固汽油弹和橙色间谍植物毒气是犯罪行为。此后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转弯抹角，就说到了化学武器。雷马克说， 谁要是投过了原子弹，他就再也不会有任何顾忌。 荣格尔认为，使用这些附着在表面的毒剂，系统的使树林掉光树叶，是当年使用毒气作战的必然继续。但是他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和雷马克的意见完全一致。美国人尽管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仍然必将打输这场肮脏的战争。战争不再只是军人的行动。荣格尔说， 但是必须承认，2015年4月，我们在伊佩恩首先对法国人使用了氯气。 这时雷马克大声喊道， 毒气进攻，毒气，毒气。 正在我们桌子旁边的一位服务员小姐被吓了一跳，先是停住了手脚，然后赶紧迅速跑开。 荣格尔用茶匙敲出叮叮当啷的声音，模仿报警的钟声，可是突然又好像听到内心的命令，就事论事地说道， 我们立刻开始按照规定给枪管及每一个金属零件擦油，然后戴上防毒面具，后来在蒙奇，也就是夏季战役开始之前不久，我们看见许多中毒的病人，他们呻吟、干呕、两眼流泪。氯气的作用主要是腐蚀和烧焦肺部，这种作用同时也可以在敌人的战壕里看见。不久我们就收到了英国人送来的礼物光气，它有一点甜甜的气味。 这时 雷马克接过话头。经过几天的干呕，他们把烧焦的肺一块块地吐了出来。要是他们在同时进行的掩护炮火中没有从弹坑里跑出来，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毒气就像是一只扁平的水母，钻进地上的每一个洞穴。那些过早摘下防毒面具的人是多么的不幸啊！特别糟糕的是，总是让那些毫无经验的增援部队赶上。那些年轻的手足无措四处奔逃的小伙子，这一张张苍白的无精甘蓝似的脸，穿着过于肥大的军服，他们虽然活着，却露出死去了的孩子的那种可怕的呆滞表情。当我们冲到最前沿准备构筑工事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挤满了这些可怜虫的地下掩体，发现他们的脑袋变成了蓝色，嘴唇乌黑。在一个弹坑里，他们过早地摘下了面具。他们干呕、吐血，直到死去。两位先生向我表示抱歉，这么一大早也许说得太多了。况且，一个年轻的女人对这种由战争带来的残暴兽刑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也实在让人感到诧异。我让雷马克放心，他把自己视为是老派绅士，在这一方面比荣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让他们尽管不必为我考虑。我说，比尔勒公司委托给我们的这个研究项目，就是要求每一个细节都要真实。你们一定知道在厄利孔生产出口的是哪些规格的武器吧？接下来我继续询问有关细节。雷马克先生沉默不语，把目光转向一边，凝视着通向利马河码头街的市政厅大桥。因此，荣格尔先生就开始向我解释防毒面具的发展过程，以及作为战争武器的芥子气。他的神情给人一种镇静自若的印象。2017年6月，在包围伊佩恩的第三次战役期间，从德国一侧第一次使用了这种毒气。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任何味道也看不见的气体烟雾，就像是一团贴在地面的雾气。它的作用是分解人体细胞，一般是在3-4个小时之后开始发生作用。二氯二乙硫醚是一种油性的呈微粒水珠状的化合物，任何防毒面具对它都无济于事。然后荣格尔先生还向我讲述了使用黄十字毒气如何使得敌人的战壕体系受到污染，因此未经战斗就只能被迫撤离。他说，但是2017年深秋，英国人在坎普莱缴获了一个相当大的芥子气炮弹仓库，并且立刻投入使用，射向了我们的战壕，许多人失明。雷马克，您说说，那位历史上最伟大的二等兵是不是就是以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方式受了重伤，然后进了帕泽瓦克的野战医院，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也是在那里决定要当政治家。 当我们静静地聆听百年百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时，我们仿佛被带到了世外桃源，听到了孩童们的朗朗笑声。这笑声启迪人们，快乐比智慧还重要，那是一种催发新生命的快乐。 1918年，演播孙杨。 在短暂的逛街购物之后，我乘出租车将两位先生送到中心火车站。荣格尔为自己储备了一些雪茄，是那种布里萨戈产的。雷马克听了我的建议，在格里德商店为他的妻子宝莱特买了一条丝绸围巾。因为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就去了火车站的自助餐厅。我提议喝一杯酒精含量比较低的白葡萄酒作为告别，尽管实际上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在这半个小时里仍然还有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东西。我问他们，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是否对这时经常投入使用的英式坦克有什么体验。两位先生一致否认受到过坦克的猛烈攻击，但是荣格尔声称，他的部队在反攻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不少烟熏火燎过的庞然大物。人们尝试着使用喷火器和捆绑在一起的手榴弹进行抵抗。这种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快速全面的坦克进攻还有待时日。然而两位先生还证明了自己是空战的目击者。雷马克回忆了几次在战壕里和后方基地打的赌。压的赌注是一份干肠或者五支香烟，打赌拖着一缕青烟隆隆飞过的是一架我们的福克尔还是一架英式斯巴特单座飞机。在数量上他们总是超过我们，最后大约是我们的一架飞机对五架英国或者美国的飞机。荣格尔证实了这一说法。总的来说，他们在物质上占了压倒的优势，尤其是在空中。尽管如此，我还是怀着几分嫉妒看着我们那些坐在3亿飞机里的小伙子。空中作战毕竟具有骑士精神。一架单机从太阳里钻了出来，砰的一下将他的一个对手从敌人的飞机群中敲掉，这是多么勇敢啊。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的座右铭是怎么说的啊？我想起来了，坚定顽强但要发狂。他们至少为这个座右铭争了光。冷酷无情却又规矩公平。亲爱的雷马克，红色的战斗机飞行员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尽管男爵先生在他的这些极其生动的回忆的结尾的地方不得不承认，这种新鲜愉快的战争最迟是在16年就已经结束，此后下面就只有泥泞和布满弹坑的景色。一切都变得危急顽强，直到他也被从天上打了下来的最后一刻，他始终保持勇敢无畏。这种态度在下面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显示。唯有物质才更加强大，这就是说在战场上是不可战胜的。然而在我们的背后却出现了叛乱。每次我数一数身上的伤口，至少也有14-15处是枪伤，2处是榴弹碎片，1处是流线弹的弹丸，还有4处要系在手榴弹的杖上，2处是由于其他的弹片。要是加上了弹丸射入和穿出的伤口，整整20个伤疤。我总是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值得的。他发出一阵清亮的大笑声，结束了这段回顾。更确切地说，他的笑声确实出自老人，但是恰似孩童。雷马克完全超然地坐在那儿说道，我可不想一次相争，我只受过一次伤，这就够我受了，我也不可能提供什么英勇事迹。后来 我只是在野战医院里工作，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很多，但是根本不能和您挂在脖子上的为了荣誉勋章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毕竟是被打败了，在各个方面，您和那些与您的观点相同的人所缺少的，恰恰是承认失败的勇气。今天显然是仍然缺乏这种勇气。该说的都说完了吗？不，荣格尔又对那次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流行在敌对双方阵营的流感的牺牲者做了总结。死于流感的人数超过了2000万，大约与各方在战斗中阵亡的人数相等。后者至少知道是为何而死的。雷马克轻声问道：天哪，究竟是为何而死啊？我有一点尴尬地把两位作者早已名扬天下的两本书放在桌上，请他们题词。荣格尔匆匆忙忙地为我在他的书上签了名，并且写上了一句话：献给我们勇敢的瑞士小姐。雷马克在那句鲜明的声明“士兵如何变成杀人凶手”下面签上了他的名字。现在，真是该说的都说完了。两位先生把酒一饮而尽，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雷马克在前，彼此稍微欠了一下身子，回避和对方握手。他们请我既不要送这一个，也不要送那一个去月台，但是却都没有免去分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手。两个人都是只带了手提行李旅行。5年后，雷马克先生去世，荣格尔先生看来是要准备活到下一个世纪了。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19年，演播流沙。 竟是些发战争财的家伙，通通都是。就拿这个人来说吧，他烤布拉托林奶片挣了几百万，据说这种奶片顶得上一块煎排骨，但是里面只是一些磨碎的东西，比如玉米、豌豆和腐筋甘蓝，香肠里面也是如此。现在这些做假香肠的家伙大声叫嚷，我们所谓的后方战线，所有那些还没有玩够炮弹的家伙，还有德国的家庭妇女，阴险毒辣的从背后向我们的战士们刺了一刀。我的男人最后也被编进了战时后备军，回来的时候成了残废，两个小妞总是病病歪歪的，也被流感要了命。我唯一的兄弟艾利希在当海军的时候，什么道格沙滩、斯卡格拉克海峡，我说那可真是枪林弹雨呀，他都福大命大闯了过来。可是在柏林他却倒在了街垒上，他是跟着他的部队从街二出发，为了共和国进驻柏林的和平，为此我只能苦笑。 名义上的和平，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开枪，永远还是五斤甘蓝，面包里面是五斤甘蓝，油煎肉饼里面也是五斤甘蓝，甚至最近我都是用五斤甘蓝烤糕点，里面加上一点山毛榉的果实。因为是星期天，而且要来客人，这会儿来了那些骗子，他们把一些掺和了所谓香料的白萼粉卖给我们当烤肉的调料，在报纸上大谈什么暗箭和阴招。没的事儿，真该干掉他们，吊在路灯上，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任何代用品。什么叫背叛？我们只不过是不想再有皇帝，不想再吃五斤甘蓝，但是也不想经常不断地搞什么革命，不想从前面或者背后挨上一刀。应该有足够的真正的面包，不要富勒克斯，要真正的果酱，也不要里面有淀粉的埃罗尔，要真正的鸡蛋，再也不要一大团一大团的肉末，要一块一块真正的猪肉，只有这些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和平就是为了这个，因此我在我们普伦兹劳支持苏维埃共和国，而且在妇女委员会里面负责食品供给，我们发出呼吁，而且油印出来张贴在所有的广告柱上面。我在市政厅前面的楼梯上向下面高喊，德国的家庭妇女们必须和这种欺骗以及发战争财的家伙们一刀两断。什么叫做背后的案件？难道这么多年我们在后方战线不是战斗吗？早在15年11月就开始了，人造黄油紧缺，五斤甘蓝吃得腻人，而且越来越糟糕，什么也没有，没有牛奶，只有卡洛博士的奶片，流感也来欺负我们，就像报纸上说的，获得了大丰收。在寒冷的冬天之后，就连土豆也没了，永远只有五斤甘蓝。我的男人回来度假时说，吃起来就像是啃铁丝网。可是当威廉带着他的全部财宝溜到他的荷兰的宫殿去的时候，我们却被说成是从后方战线拔出匕首，而且是卑鄙的从背后插上了一刀。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